同大家介紹翻我自己先啦。 大家好， 係我係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，我係侯翠珊，大家可以叫我做阿 Cat。可能都之前上嚟，如果大家有跟開 My Radio 嘅節目嘅話，都有上嚟，多謝邀請，實質邀請做過幾次嘉賓㗎喺度。咁而家就專心淨係講翻飲酒可以呢個節目， 係咪啊？ 係都不免吹水㗎啦。不過 飲酒咧。即係我好開宗明義喺呢個節目講俾大家聽啦，我就唔贊成係牛飲嘅。牛飲嘅意思就係話你好似倒落去開水喉咁飲法啦。酒咧我係飲嘅，但係咧我就唔個數量咧我唔係飲得太多，我就好講得好清楚嘅，我係靚酒先飲嘅。 今朝有酒。侯翠珊、梁锦祥，逢星期四晚9:30。天天天南主持：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OK， 嗱， 開始之前我睇到個jingle啦，就今朝有酒，咁就阿 侯翠珊 Cat 姐 ，Cat 姐，咁就 啊，送有興趣啊？ 有興趣啊，飲酒啊嘛， 我飲酒啫， 純酒就加美人啊嘛，大佬啊， 但係有，但係講飲酒節目講咗好耐噶啦，你而家先有興趣？ 咁有美人啊嘛，大佬， 咁你不如啦，係。純酒美人， 純酒美人啊！ 冇美人你就冇興趣啦。 唔好咁講啊！你咁就踢爆又嘅啫，同你做節目，耶！你真 係分分鐘高人。 咁咧就喺上個禮拜有個大地震啦。 係咁啊！喺呢個宜蘭外海啊，6.7級地震嚇，咁啊全台都有感嚇，咁啊 香港都有人感覺到。 唔係嘛？ 係啊！ 香港都感覺到。 香港都感覺到。 咁我唔知啊。 天文台咁講過嘅。OK， 咁啊嗱，咁就嗱，其實喺台灣咧，東北部係比較嚴重啲嘅，即係東北部包括呢個新北啊，去到桃園啊，去到呢個雲林咧，都係大概4級。咁啊，到台中一路打後咧，去到高雄咧，咁啊2級，有啲係冇感添，有啲地方冇感添，咁所以。北部啊，東北部即台北嗰啲係最遠嘅，你睇下上個禮啱上個禮拜四啊嘛，咁啊阿教主咪喺台灣，佢做節目嗰時話：哇！屌嗰眼燈啊，搖喺度，我邊度跌落嚟啊？ 嗱，佢震央係先至係6.7嘅啫， 係 咁咧，跟住 傳到落嚟有 傳到去呢個 宜蘭都得翻四， 宜蘭低4級，一路去到中部咧都係得3級啊， 2級到又要 頭中2級，即係搖幾搖啦咁樣。 啊，咁所以咧即係4級其實都好有感嘅嚇，4級都有感嘅， 2級都有感噶啦。 2級就有啲感覺啦，咁但係4級啊好有感嘅，即係直情成座樓咧都搖嚟搖去噶啦。 咁所以咧，我試過瞓下就搖醒咗。 所以當時阿教主喺台灣就話：佢話喂，屌我老婆啊，17樓打落嚟啊，屌鳩我啊！我話屌你，佢話我唔知住4樓人， 佢住4樓。 佢話矮街冇咁嚴重啦，高街係發得犀利啦。佢話：屌你都唔見打個電話上嚟問下我嘅，要我打電話落嚟揾你。我你知唔知我喺10幾樓係好搖得好犀利㗎？ 好啦，咁我哋香港人咧，即係冇碰過地震咧，就 冇乜意識 啊，唔知咩感覺啦。咁 都有人問我㗎，即係 有啲人話即係有啲就講都住一耐就如果碰得多就慣㗎啦咁樣。係啊，慣咗遲少驚我就。次次好緊張嘅，次地震都即係嗰年代咧，就地震都係我最碰過都係3級到嘅啫，就唔係去到4級嘅。 我就試過震醒咯。 咁就輕微嘅就成日有嘅，台灣就即係會感覺好似 係一二級嗰啲都好正常噶啦，即係個人會好似暈暈地咁樣咧，搖嚟搖去咁樣。 咁你三級， 所以有啲人問我就係話喂台灣地震，我如果你問台灣人或問呢個日本人驚唔驚地震，佢哋真係。一啲都唔會驚，亦都即係咁講啦，即係除非你碰到啲好大嘅地震，震到冧曬啊咁。基本上咧，即係台灣人、日本人佢對 嗱，如果係喺個震央喺翻台灣嘅本土咧，其實去到 五六級咧就 嚴重噶啦，咁誒亦都有有學者講啦，咁呢個中大應用地質研究所嘅教授啊，嗱李坤提啊，就咁咧，其實喺台灣嗰個地震咧，其實係八年一個循環嚟嘅，會咁上一次嚟講咧，咁就嗱講係台北啊，咁即係宜蘭外面成日有啊，咁台北嚟講咧，即係上一次咧係1909年啊。咁再上一次1850年，咁大概都係90几到100年到啦。咁所以啦，1909年到而家2020几啦，咁就其實咧都要小心啦。喺台北市內咧都有個大地震，可能會有大地震啊咁樣。嗱，咁呢個咧就都要即係大家要小心少少啦。 哦，你啲老實講，如果大地震嚟講咧，係冇得小心噶啦， 係嘛？即係譬如 你話小型啲嘅地震咧，就有啲小心 可以學定一啲咁嘅。即係遇到地震需要做啲乜嘢啊？ 譬如咧，我都揾到啲啦。嗱，喺咁即係譬如真係發生地震嘅時候，嗱，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去旅行啊，唔知噶嘛，我哋去旅行真係譬如酒店發生地震，咁你第一時間要做咩咧？第一時間咧打開道門先， 門同窗。 如果你有時間啊，嗱，窗咧儘量唔好接近，因為玻璃一爆咧都有大鑊嘅。先打道門，因為咧個門咧。如果你一咬咗咧，個門打唔開咧，啲消防員又入唔撚到嚟救你。 你要走走唔到啊！最大你消防係而家係時候啦，你而家係淨係你自己， 因為 即時走唔到。 你玻璃窗嗰啲佢坑爛佢入嚟啊，係咪？佢就算個框咬撚曬都好啦，個玻璃一打爛，你仲入嗰道門一開唔到就開唔到噶啦嘛。所以咧，有時間你即刻打開道門先。第二咧，你就係病喺一啲台凳，即係台嘅下邊啊，因為佢上面天花跌啲嘢落嚟啊，你要保護個頭啊。所以咧，呢個好重要嘅。咁你好啦，喂我喂喺酒店冇乜撚嘢台可以俾你喺下邊嘅喎，牀下底都唔得噶嘛，嗰啲牀下底咁家陣冇咁有啲 牀下底嘅。 咁咧你就挨喺埲牆嗰度，挨喺埲牆嗰度咧個原因就話上面跌落嚟一定會留到個三角位俾你嘅。 嗯，冇錯， 即係你冇一個。唔好喺嗰间房里边周围走，你要揾一埲墙挨住 贴角啊。 上边嘅嘢点跌落嚟咧？佢点都有个，即系点样跌落嚟都有个斜位，有个空间俾你可以活动。你喺中间走嚟走去咧，咁就冚家铲啦。所以咧，第一你要保护个头同埋颈，呢个最重要嘅啊。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你喺酒店里边真系发生地震，你唔知道走去边嘅话咧，你冇时间就唔好打开道门啦，系咪？就匿喺啲台底啊，挨住埲墙先最紧要。咁喺廁所浴室嗰啲咧，就係病喺個浴缸嗰度，因為浴缸你一跌落嚟，始終有空間俾你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啲要地震上面嘅常識咧，大家可能我而家講完之後，大家都唔記得咗，但係你起碼留個印象先。真係發生問題嘅時候咧，你要揾個地方匿，你要知道匿喺邊，你唔好求撚奇，屌你唔撚知點算咯，坐喺張牀嗰度，咁戇鳩鳩做乜？係嘛？真係有 事，你唔好坐喺張凳度。即係嗱，我哋以前去台灣去酒店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我哋入到房咧，我哋要檢查咧有冇電筒啦。OK， 咁啊，而家喺日本旅行啊，或者去韓國旅行咧，你都會留意到咧，喺床頭嗰個茶几嗰度咧有支電筒嘅，嗰係貨你急救用嘅。咁就即係知道支水擺喺邊度咧，最緊亦都係嘛？ 咁佢咧有啲所謂台灣咧有啲地方咧，即係屋企咧應該有啲所謂叫避難包。 嗯， 避難包咯，有啲咩嘅咧？就係咧，第一就係咧有礦泉水啦，有啲食物啦。嗱，所謂食物咧就係一啲朱古力嗰啲得㗎啦。啊，因為可以補充到嗰個體能啊嘛。啊，即係你唔係屌亂咁擺，即係當然有。如果有啲軍用嗰啲壓縮餅乾更加好啦。咁唔係叫你擺兩個橙啊，擺兩個蘋果落去啲冇，即係一啲好簡單，但係可以補充到體力嘅。 台灣有得賣嘅而家。 係啦，咁就證件嘅影印本啦，同埋急救用品、手電筒啊、收音機、 哨子 啊、同埋哨子，類似呢一啲咁樣，即係話你有人嚟救你，你都 切脆啊！ 你因為有啲嘢你敲唔響嘅，亦都冇嘢俾你敲啊！啊，或者你根本就俾人壓到，俾嗰件嘢壓到，你根本失縮一角，你根本就發揮唔到。有個 BB 俾你吹一下，你都人哋知你喺邊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有啲救緊急嘅所謂救難包咧，如果喺台灣居住咧，應該屋企咧係有一啲咁嘅嘢嚇。咁啊，大概呢啲啦，嚇地震就冇乜特別嘢講嘅，因為呢次地震又冇乜傷亡。咁啊，係有啲地方係嗰啲外牆嗰啲街磚。摸落咁多啫，冇乜特別嘢。 咁咧就啲即係都係相關地震啊，同埋就係都係同網路有關嘅問題。 嗱， 今日新聞講啦，就係其實咧就喺前兩日啦嚇，咁咧就 網傳咧，昨晚媒體報道啊，依家網上面啲人喺度傳嚟傳去啦，或者 WhatsApp 或者台灣 Line 啊，或者 Facebook 啊咁樣，佢又傳就係、是、大家傳嚟傳去。昨晚媒體報道，坊間預測15日內北台灣有重大地震，地震發生時生命三角的地方點點點啊，生存的機會 99% 新發現的方法，即係教好似頭先阿謝公講嗰啲啊咁嘅嘢。好啦， 生命三角啊， 系咁咧就，但系仲要一日，系预测十五日内有北台湾重大嘅。咁其实我哋时时咧就喺网度咧，唔知系有好得闲嘅 WhatsApp 啊咁样咧，就成日传呢啲嘢。咁台湾拉就传呢啲嘢出嚟，啊边个边个讲啊咁样。 又作两个好捻有出名嘅啲咩地质学家啊，诸如此类啲嚟。 系啦，嗱咁今次嚟讲咧，系嗱一依个系2016年嘅旧闻。人哋講緊咧，預測十五日內咧，2016嘅地震。 過夠咗啦，十五日過咗十幾年，啊、十年都有啦。 嚇、啊！咁所以 三千幾日啦。 咁今日咧新聞就講啦，喂嗱，政府可能會咧追查依個留言。咁嗱，希望大家咧，咁其實我就即係我相信各位朋友啊，即係都係申訴其實醒嘅，就依啲不實信息咧 好多啦。喂，我哋香港一陣又唔知邊個醫生又話俾你聽咧，喂、哎、有啲你嗱呢次流感咧個嗰個。嗰、那個毒性又好嚴重啊！ 又要含鹽水又成啦， 好多呢啲即係我想講嗱，我自己睇完呢啲咧，第一我就唔會傳嘅、啊，我都費撚事傳。第二咧，根本我又唔會信嗰啲唔知乜鳩嘢專家，屌你咁個求撚其作個名出嚟，又話唔知咩廣大唔知乜柒柒，我都查唔到呢啲人嘅，係咁信做乜春咧？就算我信咗，咁又點咧？係嘛？咁我唔撚通離開香港走去第二度避難咯，咪多鳩魚啊！所以 嗱，最主要都係話佢哋依啲咁不實傳言咧，咁嗱，大家一唔好信啦，二亦都唔好亂咁傳啦，即係其實不少朋友， 我只會信科學啊！咁你而家咧，即係依家嗰個科學昌明，無論喺台灣、喺日本、韓國呢啲地震經常受到地震災害的這些先進國家，我們這些先進地區呢，他們那個防震能力呢已經是很強的、OK 那你101即是101大樓那麼高都起得到，他那個防震能力呢是很強很強 的。這個我不理他強不強、啊、因為 即所以不需要太過驚慌， 有很多地底呢是一些啫喱型啫喱的地底來的，即是這個跟你的建築呢是沒有關係的，只要地下臨即是面那陣是很硬的，但下面是啫喱型的泥土呢，那你起到幾穩陣都沒有用，即是台灣尤其台北是很多這些地方，台北政府到而家都唔敢公布邊啲係啫喱地，個原因就話驚引起恐慌。 嗯，冇錯。 咁、所以咧，呢啲你住到邊度，我哋唔知啦，係咪？即係總之頭先我哋所提供嘅一啲所謂救急嘅一啲資料，大家記住啦，係咪、有個救心嘅三角啊，譬如我哋講火有火嘅三角啦，係咪？即係類似呢啲呢三角咧，大家記住嚇，挨喺埲牆嗰度，乜 Q 都唔好理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唔講地震啦， 係 咁我哋講下啦嚇，孟格青山宫妖景酒店上映呢个春宫戏，孟加咩地方嚟噶？孟加即系漫画区， 漫画咯。 咁孟加即系孟加，即系以前嘅叫法嚟嘅，咁、叫漫画区。 系啦，咁附近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地方？ 嗱，漫画 世界， 嗱漫吓， 就即食华世界、 华西街咯， 广东街啊。 嗱，漫画咧就系有条叫华，而家叫华西叫观光夜市， 咪咯。咁华西街咯， 以前去台湾咧。旅行團就一定有這個這樣的夜晚的節目的，是夜市一定去， 說了幾十年前的了， 現在是基本上沒人去的，華西街基本上是沒有香港遊客會去華西街，即是現在寧願去士林夜市、饒河街夜市、即是類似這些寧夏夜市，都不會有人告訴你我帶你去華西街觀光夜市， 華西街 不會的。 喂，老老實實，華西街夜市即是華西街觀光市場有個牌樓的，大佬當年很繁華的、 最主要呢當日為何會大家去見識，因為呢、在台灣呢即還是有發牌制度、即是這個性工作者的發牌制度， 工商 因 為那裡呢有個叫寶鬥里、寶鬥里裡面那條巷仔呢就好多呢啲所謂工商咧，就喺度揾食嘅。咁大家咧就當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觀光嘅項目， 看看 大家要闖過一條 保鬥你嚇，咁啊睇下啲恩恩怨怨啊，企喺個門口度即 係打情罵俏啦。好似阿宋柱偉戴副眼鏡嘅下一半已經俾人攞咗入去㗎啦。 唔係啊，我未入去之前，我要自己除低。 係啦，佢有經驗喎。 嚇，梗係啦。 我聽朋友講嘅啫， 你冇去過嘅，嗰個朋友帶你睇嘅啫。 百物總有一疏嘅，你除咗張眼鏡啫，唔記得嗰支筆唔撚攞咧。 係啊，以前你啲文青， 以前我哋中意屌著件恤衫裏面。插支拍架嗰啲咁嘅筆噶嘛，或者 course， 一佢攞咗咧，你唯有焗住跟佢入去噶啦。 咁好啦，嗱筆咧，我寧願唔撚要啦， 掉你支筆啦嗰時。 眼鏡真係唔要唔得，我睇唔到嘢。 咁咧就係阿扁咧做台北市長嘅時候咧，咁可以講一個德政又好啊咩都，咁佢就將所有嘅 發達行業啦，所以 佢叫係嘅女户啦， 咁咧就從良啦，等佢哋去 就全部逐出台北市。啊，咁咧就嗱，咁因為嗰陣時嚟講咧，喺華西街咧，其實有啲都幾慘嘅情況，即係逼良為娼，以前都仲有或者一啲係叫做一啲係初妓啊咁樣，一啲原住民啊嘅 行業。 原住民啊，咁我哋嗰年代咧，即係試過一個女仔13歲女仔，俾佢爸爸咧原住民賣3次，佢走一次翻去，哦走翻嚟，哦好啊，賣多次。賣俾第二個，再走一次，再賣咗3次可以。啊，個女仔得12、13歲。 係咁嗰陣時，即係成個台灣都係好似香港咁，都係窮啦。即係我哋嘅60年代嗰個年代就 男女嘅權利啊，又未受重視啦。 嗰陣時個台灣又當然比較保守啦，係咪啲即係比較係所謂少數民族啊，啲原住民啊，咁 冇乜地位啊， 咁啊更加冇地位啦。即係我哋唔講嗰啲 啦。嗱，咁反問啦，咁就依個就係出咩事咧？今次咧就係話嗱，萬甲嗰邊咧就其實有啲係好多官廟啊，啲公廟啊，嗱咁其中一個青山宮咧就一個繞境嘅活動啊，咁今年係165周年嚟嘅，所以大搞特搞嗱，咁咧去拜嗰、那個去拜嘅係叫安尊王靈安尊王啦。咁唔係好清楚，即係喺台灣咧，一啲係即係啲神明都好多嘅，咁即係要慢慢考證下。 即係有啲小神啦喺嗰度， 唔少㗎依個， 即係我所謂講嘅小神就當然你同咩觀音啊，同嗰啲係有分別啦，即係佢認定嗰、那個。那個、 即係每個地方咧，每地 嘅神靈。 譬如我哋香港有猴王啦，有依個係三山國王啦，啲咁樣嚇。咁去邊咧？去依個萬甲依個青山宮其實就建國165幾年嘅，165年嘅，咁、應該就係、 咸豐年代。 咸豐年代即係鴉片戰爭時候啦。 咸豐年代。 好啦，咁咧今次咧最主要就係、有幾個地方嘅媽祖咧，都順繞境過嚟匯合啊，大會師啊，咁所以就特別熱鬧嘅。好啦， 三日三夜玩。 好啦，咁咧今次咧，平時咧就即係呢啲咁嘅妖精啊，即係媽祖出，即係神明出場， 周圍都有啦。 但係今次係俾人鬧嘅，點解咧？啊，幾日冇得瞓，由朝嘈到晚冇得瞓。咁同埋有啲人咧就搞啲歌舞秀啊咁樣， 又放鞭炮啦， 鞭炮歌舞秀啊咁樣。 咁有啲又黑社會，啲黑社會大佬又喺度搞事啦，咁樣。 係啦， 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就即係好多人投訴。咁咧就市政府嗰個1999個專線咧就打到 爆曬， 就直情即係打到最後要晾起佢嘅，即係類似呢個元朗721事件咁樣。屌你兩直情喂屌，即係都接唔切，因為嗰啲話喂屌你有冇咁嘈，你都唔會制止佢哋嘅，因為去到凌晨3、4點仍然放緊鞭炮啊，大佬！即係如果我要瞓嘅話，我唔係想揼柒佢啊，咁打1999又點冇人理？ 冇人理。 好啦， 嗱咁嗱咁今次嚟講咧，依一個咧係話嗱，點解會係話今年會特別會俾人投訴咧？嗱，頭先講啦，咁就啲鞭炮啊就放得勁啊，點解會比往年多咧？一當然165周年，二就是其他的媽祖出巡啊咁樣會師啦。咁最主要咧就係話嗱，一個係過去咧就去有所謂設紅壇啊。嗱，紅壇乜嘢咧？譬如你哋元朗咁咧就嗰、那個天后巡遊，咁大家咧各地嘅公廟咧都會有啲出咩噶嘛。好啦，咁可能咧就喺嗰個廟度這個青山宮嗰度外面。切個壇，好啦，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助興 咁當然咧有啲神明擺喺度啊，或者咧擺啲係歌舞獸喺度。好啦，過往咧得十八壇之內嘅，今年去到咧32壇，咁佢叫紅壇，即係賀你嘅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。聽眾咧都唔係想聽我哋講呢啲， 唔係我講講先啦。嗱，因為依啲咧都有啲 趣啊嘛，大佬 講啲快嘅啫，佢幾分鐘完先。嗱，依度咧，我依度即係比較即係都注射下，比較注射。嗱，因為咧今次就牽涉到黑幫嘅。嗱，依一個紅壇咧，其實就係啲角頭， 嗯，啲大佬 角頭，即係一啲環頭嘅大佬，黑社會大佬。 唔係，其實所有啲即係講得難聽啲，香港一啲即係太平清照啊嗰啲嘢咧，都係牽涉到呢啲噶啦。大佬，人哋每年揾錢就係靠呢壇嘢噶嘛，大佬啊。 咁佢依個咧，青山公派咧就被視為係治安之神，即係等於香港人咧，即係好似拜關二哥咁，佢咧就除咗關二哥之外，仲拜喺呢啲嘅。咁即係萬甲咧，其實咧，咁大家有興趣睇萬甲套電影，其實有啲都幾寫實，就係講到去萬甲裡面本身嘅幫派。嘅情況，好啦，咁嗱，先講啦，佢最嚟嘅就係話啊，一個裡面咧，一個叫做歌舞獸咧，就係用咗請咗乜嘢咧啊 ？Music Star Party 啊，咁咧就係請咗黃色賢，有名嘅台語歌手嚟㗎，好大牌㗎，韋利安啊，呢啲邵雨薇啊，仲有戴愛玲、信樂團、梁文音，哇！呢啲全部好大牌嘅歌星嚟㗎，請咗佢嚟做現場表演， 或者現代神功戲， 係啦，神功戲嗱，佢咧就用咗佢個贊助團體咧，主辦團嗰個單位叫做乜嘢咧？係叫做雙元茶行。依個茶行係乜嘢嚟嘅咧？係原來咧就係依個雲人會嘅組織搞出嚟嘅。雲人會係乜嘢嚟噶？竹聯幫嘅竹聯幫嘅堂，其中一個堂口啊，咁咧就係叫人堂啊，即係竹聯幫分好多堂口，其中一個人堂係下邊嘅一個雲人堂。咁佢咧用依個雙元茶行嘅名咧就搞咗依壇嘢。好啦。咁咧就裡面咧就都係有嗱，譬如講啦，左右兩隻就關之正氣可參天，依、這個聖職忠義萬世傳，即係依個關聖啦。好啦，另外仲今年係依個咧，即係啲爐主咧要必嘅喎。嗱，佢依個萬依、這個咩茶案咁樣，佢要必翻嚟嘅，即係今期嘅主持。即係同呢個即係喺我哋新界啲打照咧，咁一樣啦，即係大家係出嚟競爭嘅，咁咧 即係花炮啦， 係啊，花炮 啫嘛， 係啦，咁嗰個抽花炮而家咧就必出嚟嘅，咁啊，今年用800萬必出嚟，800萬必出嚟啫，仲要投抌錢落去嗰啲咪。頭先嗰班咁嘅歌星咧，你800萬咧係請唔到佢哋咁多 面嚟噶嘛？你搞壇咧，哇！請到咁多得歌星嚟喎，個面嚟噶嘛？ 咁另外一邊咧？好勁嘅，另外一邊咧叫奇偉公司，咁咧就係一樣啦，咁咧就搞個牌，就係好多好勁噶。 好啦，喂，唔講呢啲啦。 嗱，講下依個咧係竹聯幫嘅。 嗱，總之咧，嗱呢一壇嘢咧就台橋咧，其中係小英負責，即係開布禮啊。嗱，小英有份台橋嘅，即係嗰個橋夫啊。係 啊。 咁好啦，咁呢壇嘢咧，嗱，即係其實我哋講咁多咧， 就講呢樣啦， 一樣嘢。咁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，即係當時喺呢、這個咁啊 巡遊嘅時候， 青山宮啊，咁啊喺呢個繞境嘅時候咧，就隊伍就行過呢個孟格大道嘅時候咧， 其實就出咗呢個青山宮冇幾遠嘅啫。 一棟嘅飯店嘅大樓上面一間房間裏邊咧，竟有一對男女靠近窗户上上演一出春呢、這個活春宮。 嗱，佢嗰度咧係好似6-7層樓高嘅啫。 啊，咁即係話咧。唔知5樓一4樓咧，咁有對男女就貼近呢個玻璃幕牆嗰度。 夜晚嚟噶，夜晚落嚟嘅。 咁就夜晚啦。夜晚咧，仲裏邊開咗燈啦。屌，如果夜晚閂曬燈，你做乜鳩都唔知啦。最大問題裏邊開咗燈，下邊啲人望到噶嘛。咁啊，下邊啲人哇，喺屌呢，即係遊遊下景，即係繞繞下景。咁嗰對嘢本來就即係嗰對繞景嗰度慢慢行啊嘛。即係搞到咧，嗰個繞境嗰個隊伍咧都慢咗落嚟，因為大家咧 即係大家即係攞手機出嚟影啦。 大家都見到呢一場 活春宮咧就覺得非常之開心啦。 係啦，咁咧大家咧亦都唔需要係上網度揾啦，因為咧其實咧即係我哋以即係幾十年嘅農友經驗咧，因為其實咧去企窗邊嘅話，燈光咧喺背後嚟嘅，咁係你係睇唔到佢做乜嘢嘅，即係知估到佢做嘅動作啦。 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因為影出嚟啲相都蒙上。蒙查查啦， 嗱現場睇咧可能會睇到，但係你影出嚟咧就其實睇唔到。 我睇到啲相更加蒙啦，係咪？有啲啊打曬格仔，跌打乜嘢格仔，打唔打格仔嘅睇唔到啦。咁佢打埋格仔更加唔知做乜啦。咁啊好啦，咁有啲人影到啲錄到嗰段咁樣嘅春宮片之後咧，擺上網喎，啊屌咁先開心啊嘛，大佬。咁我又揾唔到呢段網， 冇啊！你唔需要揾噶啦，即係大家唔需要話咩噶，即係你揾到嗰就係呢啲片咧，上網嚟揾到嘅，但係咧一定咧就令你失望，又因為咧燈光問題，冇人打燈嘅呢啲。 將呢個即係影片咧就傳上社群嘅網絡啊，咁啊，但係咧就警方表示啦，第一 你唔好傳啦， 我要揾翻呢一對男女，就揾翻個酒店啊，俾個住客名單。 不過酒店咧嗰個飯店咧，好似就唔提供喎。 啊，咁唔係佢提供咗。成個名單俾佢，就唔係提供嗰間房嘅名單。我成俾你，你自己抄。 冇錯， 你咪按圖殺氣咯，係咪？譬如我呢度501，咁你咪自己講501咯，係咪？咁就揾，希望揾翻呢一對男女。其實呢對男女過唔過得入咧？唔知道，因為咧原來法例就話，佢雖然喺度做，佢究竟係咪有心俾人哋睇？呢、這個先至係罪，即係先至入到個罪啊！佢話：喂，我冇心喎，點我喺度做？我點鳩屎入邊又望住我啫？ 屋裏面最主要。 咁但係即係你要證明佢係有心俾人嚟睇，你先冇理由佢。但係放片呢個冚家產咧，就撲街啦。 係啦，嗱，好朋友 最鳩就係放片，係 啊，即係網上散播嘅。 冇錯 啦。阿宋主委，嗱，你唔好傳俾我啊！你傳俾我，我告發你㗎。 即係個主角冇，個主角冇問題。 係啦， 傳嗰個有問題，即係嗰個，即係嗰個供應 商。即係拍攝到條友， 拍攝冇問題，自己睇冇問題。 嗱，擺嗱傳俾朋友都冇問題，你擺上個社交平台係大家公之同好，個撚個都朋友就有問題啦。係啦，你真係俾個人個朋友梗冇問題啦。我係多謝你啫嘛，仲要。但係你公諸同好，唔係我獨家享用嘅話，梗係問題啦。 嗱，咁咧，今次呢個咧，我呢個青山宮今次嘅事件咧，其實嗱，唔係講呢個春宮事件啦。咁即係因為太多嘅角頭，即係嗰啲咁黑社會嚟，就好多糾紛，就又打交成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要檢討一下，即係以後點樣去做好啲，唔好擾民啦。 唔係第一呢、這個即係角頭之間嗰個競爭咧，係嘛？第二就話喂，屌你係咪玩三人？就算你玩足三日， 要病頭頭啦！ 你都要，喂，你都要安靜喺呢個交通大亂。喂，嗰啲人話屌，就算交通大亂都算啦，因為啲車又唔能塞住曬，係嘛？咁我要翻去翻唔到，或者我要穿過人群，交通管制又唔可以附近停車。咁你半夜三更放乜撚嘢炮仗先得噶？ 通宵啊！ 屌你放炮仗，我真係好撚嘈噶嘛！ 你放一個鐘啦，我放到凌晨1點都算啦。啊，咁但係你係放足噶，幾日啊嘛，先慘啊嘛。 咁啊，警方就話咯，佢話雖然身影啊清晰可見啊，嗱，你唔好話清晰可見， 身影咋，唔係睇到樣啊。 不過佢話仍需要調查咧，兩人是否有刻意供人。觀賞的嫌疑 是皮影戲來的，大家 如果你確認的話就是涉及這個公然猥褻和這個妨礙風化的犯意， 所以其實純粹皮影戲來 的，所以這兩個我覺得就應該罪都不太大的，放上去 大眾大眾 呢就大眾很多， 你知道是誰嘛，很清晰的嘛，有個 IP。 好啦，咁啊， 跟住啦，咁咧就有少時間啦，咁咧就又講一講啦，咁咧就喺前兩 高雄有個登山客， 係啦， 姓陳嘅登山客就 好無辜啦，行山嚟成行山嚟，係 行呢個柴山啊，即係台灣一個比較出名啲嘅行山嘅熱點嚟嘅，啊個地方叫柴山。 嗱，嗰個即係神運啊，即係一般去行山嘅啲登山徑嚟嘅，唔係特別嘅深山嚟嘅， 即係唔使爬噶啦，總之就。即系家乐径嚟嘅，差唔多系。 嗱咁咧，佢行突然间哎呀，好痛！嗰一望一望，原来咧就只脚咧就脚眼附近咧。就係俾粒子彈咧， 打中咗， 貫穿咗啊！即係前喺前面後邊出，咁咧粒子彈咧都咁大嘅，咁諗咧就話，原來佢喺個軍方靶場附近，咁粒子彈咧，佢唔知係咪好似阿邊個啦？即係當年咧，即係幾年前澳門咧 即係一個抽水哥啊，有人遊行 向天打撚咗，然後幾里外咗個中彈， 個山後邊，山後邊嗰個人，哎呀，咁無端個頭咧就打中揼穿咗個頭， 幾里之外中獎， 係一個抽水哥咁樣，依一個咧仲大劑，因為咧佢係個五零步槍子彈，嗰五零咧其實粒子彈咁粗嘅，咁其實嗰粒就叫做 M 二機槍嚟嘅。M2 機槍咧，我哋香港都有用嘅啊！咁喺呢個係水警啊，以前水警都有用到嘅，即係可能喺總部定邊度或者船上面有用 的。咪簡單啲嚟講，你咁即係一即係我嘅食指咁長咧。 係啊， 我嘅食指咁長。 咁啊，即係記者就即係查啦，即係個靶場離開佢呢個柴山呢個步道有幾遠咧？佢話如果從高高咩度睇咧，大概一公里度。即係話嗰個真係榴彈嚟嘅，佢離開即係嗰粒子彈離開咗個靶場，咁喺一公里以外就打到即係呢位姓陳嘅男子， 就做咁勁喎。 咁咧一般嚟講咧，你打靶嚟講，其實咧你個靶後面咧其實都好高，即係有啲護土牆啊之類，好高嘅。咁唔知點解呢位即 係連靶呢個 射到上天咁，一係就射上天，一係就射咗兩邊打側曬，其實係非常之離譜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所以即係。奉勸大家咧，即係香港行山咧， 青山啊，嗱你啊， 香港啊，好多都即係啊，共軍佔據嗰啲地方咧，都經常有練靶嘅嚇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喺行山嘅時候咧，都要遠離呢啲所謂練靶場 嚇， 因為共軍嗰啲眼界更加唔準嘅。好啦，今日到呢個位置，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見過， 拜拜。